展现冰雪激情，共筑北京冬梦，冬奥加速度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，我是夏萌。今天的冬奥时间轴转动到了2006年，我们一起回到都灵去感受那届冬奥会。2006年2月10号，第20届冬奥会在都灵奥林匹克体育场拉开帷幕，共有来自80个国家和地区的2629名运动员前来参赛。开幕式上，世界三大男高音歌唱家之一的帕瓦罗蒂出现在大家面前，他演唱了《图兰朵》中的《今夜无人入睡》咏叹调，这也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登台演出。他那穿入云霄的歌声让观众如痴如醉，在他的歌声之下，无数焰火在体育场上空点燃，第20届冬奥会正式开幕。本届冬奥会有多名职业选手参加单板滑雪比赛，一共6个小项，美国队和瑞士队平分秋色，各获得3枚金牌。 U 型场地技巧是美国人的传统强项，本届冬奥会他们延续着上佳表现。男子比赛，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美国19岁小将肖恩·怀特赢得了最终胜利。他高难度的技术动作，潇洒飘逸的单板风格，再加上一头飞扬的红色卷发，为他赢得了一个引人关注的绰号“飞翔的番茄”。新加入冬奥会的障碍追逐比赛，美国队本来希望在男女比赛当中双双取胜，不料在女子比赛中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情况，让煮熟的鸭子飞了。20岁的林赛亚克·贝利斯是2005年世锦赛冠军，决赛当中亚克·贝利斯一路领先，可就在倒数第二个跳台的时候，可能是觉得金牌已经唾手可得，他想要在最后关头展示一下自己超高的单板技术，于是他高高跃起，左手做了一个抓板动作，可没想到这次炫技酿成了不可挽回的严重后果，亚克·贝利斯摔倒了，来自瑞士的选手超越了他，排在第一，获得金牌。这对于亚克·贝利斯来说实在太突然了。不过赛后采访的时候，他倒说，单板滑雪就是这么有趣，我很享受这个快乐。之后的几届比赛，亚克·贝利斯在温哥华名列第5，索契排在第7，平昌排在第4。他一共获得过5次世锦赛女子组冠军，但是在奥运会的舞台当中，金牌就成为了他的梦想。单板滑雪、障碍追逐、混合团体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新增项目。亚克·贝利斯将在北京第5次出战冬奥会，为自己的金牌梦想继续前进。本届冬奥会中国军团的表现也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，我们将在明天的冬奥加速度当中为您专门介绍中国选手在第20届都灵冬奥会上的表现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加速度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冬奥加速度，科学的健身知识，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，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， 多样的运动项目， 攀岩呢，它是 那么滑冰呢， 专业的健康指导， 膝关节对准脚尖， 1025动生活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1025动生活之健康北京人，我是小丽。今天请您跟随我们的记者楚嫣。今天的节目呢，请您跟随我们的记者楚嫣来了解一下哮喘病人能不能够做剧烈运动。 一种常见的慢性气道疾病，急性发作时可危及生命。 无法呼吸它不是说短暂的，而是说持续的，持续好几天是这样，而且逐渐加重，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。 换季流感高发，如何预防呼吸道疾病的发生？ 实际上运动跟冷刺激